寻着黑白更迭， 也不曾脱离改变， 夜夜也是人静之间， 也不曾看得见， 我的脸，我的眼， 我的双手是否冰，是否空悬， 三人无尽界限， 不经意蔓延发展， 圈圈圆圆缠绕红线。